过去有人来过这里，最后被活活埋在了雪沟里，40年后才被人发现。发现的时候，身上有一个巨大的窟窿，我们都说他是被恶魔掏进了内脏才死的。这里是恶魔的地方，不是我们该走的。 此时，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再考虑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了。不过看他的样子，前面是真的不能再走了。他们都有些不知所措，一下子搞不清楚状况。六子翻着白眼说， 大哥，我叫您大哥了，您就不能正常点吗？好，前面就算您老梦游，那么现在您打算怎么办？往回走还是怎么着？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呀。 什么梦游？好了，现在不说这些，这里太危险，我们先出去。 说完，他用手搭了一个凉棚，对他们说道， 你们再往前走一点就完了，不过现在还好，你们没有进入翠冰地带，跟着我往回走。 安宗看着白毅，他点了点头。他把马鞭子递给牛角，牛角拿过马鞭吼了一声，所有的马匹都跟着他折返，显然连马匹也不愿意再往前走了。不过他们不能原路往回走，牛角说这里的冰很脆弱，经不起反复的踏，等于说他们还得走一个弧度的路线，虽然有些麻烦，但至少还是能够走得出去的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也没有办法反驳，这里是他的地盘，总归是听他说了算，只要能够活着到达目的地，也只有任他折腾的。于是大家继续往回走，牛角时不时停下来，趴在地上拍打着冰面，来确定前面的冰层有多厚，这种能力也只有这样的专业马帮才能够办到，就连白毅也不可能通过听力来确定冰川的厚度。看到那么专业的导游，他们心中好歹也放下了一些。总之，他们走的路线和蛇形差不多。当牛角再一次听完冰层的时候，放心地说道， 走吧，这里是最后一个区域了，走出去我们就安全了。神灵保佑啊，到了雪山乡记得挂经幡，山神给了我们活路走。 随后渐渐的，安宗感觉好像有风雪飘了过来，越是靠近风就越是大，而且吹得十分奇怪，有一种妖邪的感觉。 我第二个在你后面拉住绳子，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再掉下去。 牛角让他们不要说话，然后凑近安宗轻声地说， 这不是一般的风雪，这种风雪在我们当地叫做鬼叹息，也就是说，当一些必死的人逃出恶鬼的圈套之后，恶鬼就会叹息，损失了这些人的灵魂和血肉。你们别多说话，先走出去再说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回头看了看那些冰川，他们一路人就像是来冰川打酱油的，来了又回去，活像是在拍喜剧片。不过作为当事人，他是一点也笑不出来，哭都来不及呢。白毅一直没有说话，他自从让牛角带路之后，就一直观察着四周的山形，眉头越皱越深，嘴里不时念叨什么。过问他发现了什么，他又不说。其实他一直不说话不要紧，就怕他一开口说不好，那么他们倒霉的事就又来了。果不其然，白毅喊了一声， 不好，这里是一个阵。 牛角没有听明白，问汉语里阵是什么意思，但他话音还没有结束，就听到身后咔啦一声，所有人的脑门上都渗出了冷汗，大家连一个屁都不敢放。这个声音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表达着一件事。还没等安宗把这件事的词在脑子里念完整，就听到身后的噼里啪啦的裂冰声，马上就是惊吼。他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的六子他们，六子眼睛里充满了恐惧，他张着嘴吼出一声， 快！ 但是安宗还没有听完，就感觉脚下一空，整个人一下子落了下去。他连忙拽住自己手里的绳子，幸好他的手套是专业的登山手套，能防止打滑，提高抓力。当掉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死命地拽着腰上的绳子，整个人面朝下的掉在了半空中。 冰裂处还在往下掉落许多冰块，差点没有把他给砸晕过去。他把抓在腰间的绳子在手里打了个死结，然后抬头看了看上面。他发现冰还在不断的裂开，于是他低头想要看看底下到底有多深，没有想到这下面的情景让他差点翻了白眼。一切发生的如此电光火石，刚刚还在自我调侃，现在看到的东西就已经把他吓得目瞪口呆。他咬着牙齿不让自己松手，而嘴里已经因为害怕而呻吟了出来。过去传说地狱中有一狱，是为第八地狱，寒冰地狱。凡犯了谋害亲夫与人通奸、恶意堕胎罪的人，都会在冰地狱里接受惩罚。过去的安宗对这种东西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但是现在在他脚下的情形，差不多就是那个地狱了。底下竖着一根根臂膀粗细的冰柱，而最上端居然是尖利的，像是锥子一样。不用说，后面的一些人和马匹都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，他们像是鱼一样插在了冰柱上，而目击之处居然还有很多这样的冰锥，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包裹着冰粒，应该是尸体，估计已经和冰柱融为一体了。而刚刚掉下去的人就没那么安静了，有些还没有死透的还在手脚抽搐，有的居然能发出微弱的喊声，有的则拼命想要爬上去，但是身体却穿透了。这种情景，安宗害怕的浑身颤抖。在他下方的那个人艰难地伸出手来想要抓住他，而安宗也因自身重量正缓慢往下滑。惊恐万分之中，他对着上面喊道： 快让我上去啊！ 别动，别扩大兵力，我们一点点拖你上来，你自己不要使力。 看着这样的场景，发狂般的恐怖令安宗再也控制不了情绪地哭了出来，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，这真的不是他无能，而是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场面。下面那些人中，他认出了有那个阿翔，他的肚子已经被冰锥刺穿了，肠子和一些分辨不清的内脏流了出来，顺着冰锥滑下去，嘴里还吐着血沫。他抽动着脖子想要往上爬，然后就听到他的肚子和冰摩擦的声音，大量的血顺着柱子流到了冰沟的深处，仿佛这是向地狱深渊的恶鬼献祭一般。安宗这个时候已经浑身都麻了，没有了知觉，脑子里只有轰隆隆的声音。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刺穿，疼已经不是他能够感觉到的了。模糊地感觉到有人把自己拖出了冰层，但是谁把他拉上去的，他们说了些什么都听不清楚了。随后，他感觉有人抽了自己几巴掌，疼痛让他恢复了一些知觉。安宗木讷地抬起头，看着他们说， 太惨了。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安宗的脑子就像罢工一样，完全思考不了东西，只是感觉到他被人夹着拽了起来，然后扔到马背上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嘴里被灌下了许多白酒，烈酒呛得他直咳嗽，火辣辣的酒精让他稍微的回过一点神来。看了看周围，发现自己贴在白衣的胸膛坐着，而白毅在给他揉着后背，焦急的喃喃道： 不要紧不要紧了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了啊，小安你没事了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但是依然站不起来，只有靠在白毅的胸膛。牛角已经吓得哭了起来，安宗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。他咽了几口口水说： 下面都是冰锥，所有掉下去的人都被刺穿了，而这个冰锥还不止这一块，好多都是，下面有好多死人和死牲口。 他感觉身体又开始发麻，听到白毅说： 六子再给我瓶白酒。 然后安宗又被灌了好几口，直到舌头都有些大了才停了下来。 可以了，不要再给我喝了。 他使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，一只手不够，就两只手并用地打。抱着他的白衣见到他这样，只得拉着他的手，不让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冷静下来。渐渐的，酒精起到了作用，安宗感觉到周围的气氛。雪依然在下，四周冷得要命，他浑身极度颤抖。